第三集，生日愿望。 徐少卿，那个你能让我再那个你一次吗？因为我当时没印象了，一点都没，每次想起来我都觉得好遗憾。 这他妈有什么好遗憾的？ 那不是你的第一次吗？我忘记了，你不难过吗？ 还好吧，我倒不在乎。 可我在乎。再来一次行不？你对我那么好，我不想忘记，我不想对那个一点印象都没有。既然过了这村没这店，我就说了，你说生日礼物都会满足我，那我就要这个，行吧？你说话算吗？ 安里双手合十，眼巴巴地看着许少卿。看着安里的期待脸，许少卿至少十几秒没有说出话来。其实安里很能控制自己的不快乐情绪，他总是能在低落的时候选择抛弃自己对情绪的主动性，假装什么都没有发生，马上把注意力分散得到处都是。可许少卿还是能从他若无其事的转动的眼珠和局促的身体语言里察觉到那些不安的痕迹。比如刚才从听到那对情侣说话，一直到上车以后对自己表示生日过得很好，安里都保持着这种若无其事。可是说出了这个痴心妄想的生日愿望后，那种若无其事氛围竟然完全没有了。安里眼睛里真心闪烁着光点点，好像平滑的脑瓜仁上那么几条珍贵的沟壑已经被快乐和期待的情绪完全填充了，无暇回顾别的倒霉事儿。看着他这样，许少卿觉得 没我他可怎么办啊。 又过了很久，到那双眼睛里的光点点逐渐暗淡下去准备放弃的时候，许少卿才无奈地开口： 行吧。 啊！ 安里难以置信地张了下嘴巴，然后马上松开何时的手，一手固定腿上的蛋糕，一手撑住车座前的小抽屉，坐正了屁股，还向前雀跃地动了一下，然后再次看许少卿，一副等着许少卿飙车的神情。 这么高兴？ 安里没说话，但眉飞色舞。 这个大傻子。 许少卿倒也不想在今天继续诈骗安里，纯属于骑虎难下。 今天是你生日，那我就再答应你一次，因为我说话算话。不过无论今天结果如何，以后你都不要再想了，以后的生日也不行。这种事儿仅此于一次，仅在今天，知道了吧？ 知道了。我没想总占你便宜，我知道你是纯一，那次只是因为你怕我难受才让着我呢。 我 安里说着，眼睛居然有了点水光，好像这事儿光是自己提一嘴都要感动的不行了。许少卿心虚地发出一个无语气意义的声音，启动了汽车。 不过刚才弄那么一出没吃饱，我肚子还饿着呢，再去吃点别的，否则没力气。 其实你也不要吃得太饱，否则那个的时候你可能会肚子痛的。 哥，你想多了，对象是你不能。你的还行。 哦，是啊。 俩人没再说话，车开到城南一家新疆烧烤馆子。 你晚上吃这么油，你一般不都吃健康餐的吗？ 因为在今天，这里是两个男人一起出现不奇怪的地方。有些人不是在乎吗？ 许少卿对着吧台的酒柜清扫了一眼，然后往里走。现在虽然人不少，但是正好刚走了一桌，于是俩人又坐到了一张靠窗的桌。这种场合，安利比刚才松弛了很多。他脱下外套，尽情露出古怪的 T 恤，还把胳膊撑在桌子上，戳着脸往窗外看。窗外虽然没有夕阳和美景，只有几辆停得不咋样的汽车和一个厨余垃圾箱，但他觉得也挺好的。安里又转头看许少卿，许少卿坐着的姿势和在空中餐厅时一样直， 于是他也悄悄慢慢地把胳膊放下来，坐直了。一个卷发深目的中年男人走过来，看起来似乎是服务员，也是老板。他递给他们一张菜单。 要点什么？ 许少卿看了看菜单，先随手点了几种烤串，然后沉思片刻，指着菜单上面画着的啤酒图片询问安里：“ 来点。”“嗯， 这个劲儿太大了，容易头晕，还缓不过来，要不来雀精吧？” 听了安里的话，许少卿反而像吃了定心丸一样，一挑眉毛：“ 来新疆馆子喝雀精？你好意思说，人家还不好意思卖呢。”“ 我们有。”“ 我不要。”“ 可你不是不喝酒吗？”“ 今天不一样，我胆小，我怕疼，我得壮胆。” 许少卿眨眨眼，安里的脸就可疑的红了。他看了眼听全程的服务员，又看了看许少卿，有些心虚：“ 那就先来两瓶乌苏吧。”“ 先来五瓶。”“ 太多了吧。”“ 哼，你不行你就别喝，你看着我喝行吗？” 于是五瓶乌苏乒乒乓乓地被摆到了桌上。“ 全开了。” 安里当然不可能看着许少卿自己喝，他不是那种人，更不是不行，今天晚上尤其不能不行。于是许少卿跟他碰杯，他就喝。许少卿喝一口，他喝半杯，喝着喝着他就有点眼晕了。这个酒确实很上头，一个啤酒，感觉好像比白酒还上头似的，劲儿还长，他从来不喜欢。不过安里很喜欢许少卿微醺的样子，他没见过，于是看得很傻。“ 干嘛这么看着我？”“ 哼，因为你喜欢我，是不是？”“ 是啊。”“ 为什么？”“ 什么为什么？”“ 为什么喜欢我？”“ 你聪明，你很厉害，我做不到的事你都能做到，你比我年轻，可我很仰慕你的。”“ 你喜欢聪明的男人？那你看见比我聪明的，不就喜欢他去了？”“哼，我认识一打比我会赚钱的聪明人。”“ 当然不会，我不喜欢男人。”“ 可你说你喜欢我。”“ 嗯。”“ 你说不喜欢男人却喜欢我。”“ 嗯。” 许少卿继续晃着酒杯，一副喝高了的样子，眯着眼睛刨根问底：“ 为什么？这科学吗？你说你是怎么把我从男性群体里给剥离出来的？”“ 嗯，因为你好看。”“ 这算什么答案？你不喜欢男人，还会因为男人的外貌喜欢我？那你碰见别的好看的了，也就喜欢了？那就不是不喜欢男的吧？还是说，只要是你喜欢的好看的男人，你都会开除他们的南极，来证明你不喜欢男人？” 安里愣了，他不懂为什么许少卿喝了这么多，逻辑还这么好。他接受着酒精带来的阵阵脉冲般的眩晕，听到一半就没跟上思路了。“ 我不喜欢别人。我真的不喜欢别人啊。”“ 那为什么呢？安里，哎，你看啊，有比我好看的，也有比我聪明的。”“ 我 不信你了。”“ 嗯，你人也好，你有责任心，你还很善良。”“ 你喜欢善良的？那比我善良的人可太多了。我在很多时候大概可能算得上是混蛋了吧。” 安里看起来又进入到了一个自我脑内循环的状态。许少卿叫了他两声，他没反应，于是许少卿不满地弹了弹他搭在桌上的手指：“ 喂喂。”“ 我不知道，但我不心疼他们，我只心疼你。” 许少卿被那几根温暖的手指摸得身体发热，心跳也快了一点，不是那种要命的加速度，只是像植物被淋了甘露，向着阳光有力的生长。他端起杯子跟安里碰了一下，看着安里又仰头喝了大半杯。放下杯子的时候，安里还是忍不住吐槽：“ 但你确实有些自知之明。” 又过了一阵，许少卿似乎突然不小心呛到了，他捂着嘴咳嗽起来，然后他给安里打了个手势，抓起手边的湿毛巾摇摇晃晃地往洗手间去了。到了门里，他立刻精神起来， 站在简陋的洗手台前开始冲洗自己的头肌罪证，然后拧干待用。经过的服务员在镜子里鄙视地与他对视了一眼，走了。他回去的时候，安里倒在桌子上，手里捏着烤串的棍儿。许少卿坐下敲桌子，安里就坐起来了。 我又想到了几个原因。你厉害，特别厉害，腰真好啊。哎，我腰子呢？怎么还没上呢？我今天必须得吃两个。我腰子哪儿去了？真慢，我今晚可不能没有腰子。为什么这里的腰子想要几个要几个，我小朵就要一个，怎么就没有呢？ 安里倒在桌上，眼睛水汪汪的。听了这个，许少卿心里一沉。安里又倒了满杯，自己跟许少卿的杯子撞了一下，仰头往嘴里灌。许少卿抓住他的手不让他喝了，还叫了代驾。安里坚持要等那两串腰子，吃完还坚持要请客，许少卿也就没跟他客气。安里一个人脚下拌蒜的买了单，许少卿又买了瓶绿茶给他漱口，把他扶上了车，两个人都坐在后排。 哎，还有，你非常的幽默，你经常说好笑的话，而且有时候你还特别的 似乎是因为许少卿用他那些诡异的逻辑质问了安里太多次的缘故，安里怕他还是不信，于是反复表态，或者这人一喝多了脑回路就只剩一条。总之，安里为什么喜欢许少卿这个问题，一路上许少卿得到了很多很多的答案。而为了应付安里可能出现的反问，许少卿也准备了一些相对应的答案，虽然他觉得某些答案可能有些夸张，根本不符合他一贯以来实事求是的语言习惯，但哄哄过生日的醉鬼，好听的话倒也不是不可以说。他把那些话提前挂在嗓子眼里，只等人来问。不过到最后都没用上，因为安里一次都没有问过他，你为什么会喜欢我？过了会儿，安里迷迷糊糊的不说话了，许少卿握着手里那只因为酒精而格外温暖的手，想刚才那些答案。他听到的时候明明心花开放，可过后他心里却并没有留住那种踏实的感觉。他不懂为什么。 那你也问问我。 安里嘴巴张开了一个缝隙，发出均匀的呼吸声。 在下小神机原著，猫耳 FM 独播，南烟落秋制作，现代都市多人有声剧《交易沦陷》，欢迎收听。